县令。

落走过崎岖的小道，山路连着家乡的小桥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啊。

啊，那儿喊的心儿醉了，啊，那儿喊的心

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 再见，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，再见。